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白旗噶。 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终于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2 版本，新增破阵系统，惊喜登场。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现在听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啦，咁啊，点解会播一隻德甲嘅今届嘅 theme song 咧？其实就系、我其实好想同大家分享，虽然即系大家都可能都唔会话太陌生嘅呢隻音乐，咁、但系我觉得咧系今届咁多个联赛里边咧最有气势啊，最有同埋最 澎湃啊， 澎湃嘅一首theme song 嚟，好中意呢一隻 theme song 嘅。咁、其實一直都想播咁啊，終於都要都想播。 其實我冇聽到啊，你唔係講緊 I Will Survive 嗰個？ 唔 係，即係今年就係我哋 Cable 嗰個 Cable 嗰個。用 佢嗰個咧就係啦，就係通常都係播嗰個咧。我今日揀呢個就竹本嚟嘅，就兩分零鐘咁就平時我哋大家成日聽到嗰個都係得廿零秒到嘅啫，咁所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歡迎啊，京一。 啊，另外一位利撚啊，我哋一陣都要講下利物浦噶啦。咁、啊，呢次翻嚟咧就要講下啲，我想講少少德甲先啦。未講少少德甲就讀埋啲嘢啦。黃卓恆佢就話。我哋提開頭先羅馬對 AC 啦，咁其實都要俾多個 credit 俾另外一位球員俾真力啦。咁啊，嗰場波入第一球波其實就好靚嘅，過四個球員到嘅，過阿梅特蒙達利，我記得。咁啊，然之後再挨住佢嘅蒙努利和俾佢過埋，咁啊，跟住仲有一個好似係麥薩斯，然之後再最後咧就。再過埋拉美先嚇，咁啊一個美斯式嘅過波嘅嘅入球， 真係防中後衛扭曬、 因為太過唔 pressing 嘅就係嗰隊， 鬆啲 咁解啦嚇，咁啊所以如果美斯喺二甲踢啊，即係個禮拜都係爆鳩嚟嘅真係。咁啊，翻嚟咧， 我代網友問一問問題。Okay. 有網友問 ：Soccer 話係咪永久結業喎、 啊？呢、這個真係要問呢個的啊，真係。 唔係啊， 搶救緊係嘛？ 有個 website 冇，我總之就冇嘢啦。我哋揾唔到一啲人啦，總之就我哋而家刮緊條友出嚟。 我哋唔會俾佢結業嘅、啊，如果結業就會正式通知啦。啊、因為第一，我哋對呢個網站好有感情啦，雖然大家都唔會成日上去。第二就係、是，如果呢個網站結咗業之後，我哋點樣繼續播還出嚟嗰條聲咧？先咁、啊、所以咧就我哋不斷都追住阿迪噶啦，呢、這個就個責任只喺阿迪度嘅啫。咁、快啲搞掂佢啦，唔理你揾唔揾到邊個啦。好啦，咁啊翻嚟啦，德甲講少少啦，講一陣啦 ，OK。因為德甲其實今日就有網友都提過嘅，咁就個形勢係好多變數嘅嚇，即係除咗個第一名係拜仁慕尼黑之外，咁啊第二名嘅多蒙特都冇咩提嘅啦。咁但係咧嗰個第四席嘅歐霸席位咧。系 三， 其實小奧克零四又輸波啦，上個禮拜咁啊五啊八，咁但係小奧克零四都應該會係喺個都幾穩陣嘅啦，講真都係即係喺個歐聯嗰個席位嗰度，咁啊反而第四嗰度咧就真係要睇一睇啦，咁就仍然都係四隊啦， 利 華 古 信啦， 慕信加帕啦， 和夫斯堡啦，慕信加帕啦，三隊啦，你當佢其實啊 ，sorry 咁講啦，因為你都剩翻兩輪賽事咧。歐聯第四嘅席位呢，你和夫斯堡同利華古信啦，兩隊爭啦，咁、然之後歐霸嗰邊呢就會係慕信加帕同緬恩斯啦，咁其實兩席都應該都係歐霸席位嚟㗎喎，咁、所以其實焦點會喺 慕信同拜利華古信都係爭三分㗎喎， 係啊，都係爭三分㗎咋、都係你咁，我可以咁講嘅，不過即係真係得返兩場波啦，咁、 okay. 啊、所以利華同和夫斯堡同慕信加帕要睇實啦，咁仲有嘅就係榜尾嗰邊啦、榜尾嗰邊呢就漢堡 最危，即係 上禮拜又輸， 降緊嗰啲唔好講啦，即係漢堡就當然好危啦， 係其實就降緊嗱，降緊呢而家都差唔多個局呢就係咁嘅，好肯定係漢堡、紐倫堡同布倫瑞克嘅， 係三隊嘅啫。 因為你特排尾四嘅史特加已經係拋離咗五分㗎，咁首先講史特加啦，由第三個歸功啦，今日就係恰斯蒂芬啦，好犀利呢個，即係嚟咗， 真係專家 打咗 三場左右，八場 啊， 八場， 佢由雲達不萊梅嗰場開始嘅，如果冇記錯，三勝三和兩負攞十一分嘅 ，OK， 咁、不得了嘅喺個榜尾度攞十一分，咁、所以就特別喺早一個禮拜前對呢、這個斯洛克零四嗰場啦，3-1贏埋波啦，咁、就救返隊球隊啦，基本上都應該脫險㗎啦。咁然之後呢、最後嗰三隊呢，咁因為你有個附加賽嗰個席位嗰、個問題，咁所以呢仍然要打餐死嘅。漢堡大家個焦點都喺漢堡度㗎啦，呢隊波係幾十年冇降過班， 係從唯一一隊 係啦，咁已經 三年開賓德斯利加之後 冇咗啦， 得呢一隊未 球會呢都承認呢護級係失敗㗎啦，而家問題最後兩場波係要睇可唔可以保得住嗰、那個即係歐聯嘅席位，附加賽嗰個席位。咁就最後兩場波，今個禮拜會對住拜仁慕尼黑。咁 主場 係球會就話 會順水人情咧， 又或者係趁佢病攞佢命咧。漢堡有少少同景嘅，就第一個趁佢病啦，睇可唔可以攞佢命啦。 4-0 咁我覺得真係 係真係 太天真咯， 佢又真係太過天真咯。即係咁，你覺得又唔係喂大佬？如果我係哥迪奧拿，個目標就一定放喺個德國杯度，咁剩翻兩場嘅聯賽，就梗係要嚟。 练 兵踏实啦，大佬系咪先？梗系摆到最强阵容啦，仲同你玩嗰啲早嗰前玩嗰啲僆仔咩？咁、所以即系都几难搞喎。咁啊，输波继续输波啦。上个礼拜三队都输晒嘅，即系纽伦堡又继续输俾缅恩斯啦，0-2。咁啊，布伦瑞瑞克亦都系上个礼拜都系0-2，系输俾哈法柏林啦。咁啊，呢个礼拜就纽伦堡咧就会对住汉诺威就主场嘅，呢队波已经咧领队又炒埋噶啦，咁啊乜嘢都搞晒噶啦，咁啊仍然就嚟住，已经系输咗连续输咗九场啊，好似都差唔多，好似系输九场到啦。咁、啊跟住仲有就布伦瑞克就会主场又会系对住呢、这个即系今届排第八嘅奥格斯堡，亦都系好难踢。咁所以就三队其实都系冇乜嘢绝对优势可以攞到分嘅。咁汉堡就相遇复出会有呢个云达华智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救得到队波。队波我諗就都系嗰句啦，其实唔关前面啲人事，系后面啲人实在太弱啦。咁老嘅又已经老啊，韦斯达文啦，或者系就算上一场你都出返嚟嘅马素赞神啦等等。咁但系都唔系点帮到队波，甚至就系、不断继续犯错嘅艾娜啦。咁上一场波3-0，第三球波。一球远射，佢又系再弹尾巴，佢多次都弹尾巴。 今季真系几镬噶咯， 系啊，好核突， 好 佢自己都唔想见人啊！佢输完第三球，成个人趴咗喺度大字型，跟住自己又闹自己咯，即系唔知点解会系咁样啦。咁、所以就睇下，即系 要小心啲，即系啲守龙门咯。 咁啊，德甲连续啦，最后呢两周咧，全部就好公道嘅。同一時間開波，冇星期五賽事，冇星期日嘅賽事，一口氣星期六喺德國時間1:30，全部就直接一齊打嘅。咁所以咧就睇住幾隊波啦。你話前面嘅利華古信，咁啊呢週會作客對住法蘭克福，咁啊下最後一周嘅利華古信咧就會係主場會對住雲達不萊梅。咁仲有和堡啦，和堡就會呢個禮拜作客會對住史特加，咁啊作客。都幾難踢嘅，咁啊仲有咧就係、最後一周咧就會主場會對住下邊佢下邊嘅無信加柏，咁所以咧和堡其實想衝歐聯嗰個位咧就相對係冇利華古信咁容易啊，咁呢隊波就今屆 Hacking 教，咁啊仲有就加翻阿迪拜恩落去，其實隊波係好翻啲嘅，咁但係。古斯達和啦，咁啊仲有奧力，其實今屆亦都打得 好 fit， 好好嘅， 好 fit 即係超乎嘅，超乎 expectation， 係啦，咁啊但係都係就。譬如上個禮拜有啲關鍵賽事又係要都係失分嘅，臨尾失啦，好唔抵啊，咁啊2-2和佛內堡啊，咁所以呢啲就要睇住。上個禮拜其實睇史特加嗰場就有啲花水嘅，就係、其實近況呢史特加自從啊 Hub Steven 嚟教返之後呢，就一大班老將其實係打返好好多嘅，譬如伊比斯域啊，又或者係呢六七場波入好多波嘅夏力克啦，呢位奧地利國腳，咁就夏力克就上一場波就甩教嘅，嚇咁啊甩咗個教佢，我唔記得佢邊個隊友啊，咁啊走埋去，即係佢好似戰輝嗰隻咁樣啊， 識做鐵打 嘅，一嘢。就幫佢托 上去， 但係托唔撚到，哇越托越痛，咁啊到最後搞唔掂，七十幾分鐘，咁啊要換人啦。我記得佢好似係伊比斯域入替佢嘅，我唔記得邊阿根拿同佢托嘅，我記得。 OK， 係啦，即係幾件老將就其實都打得唔錯翻嚟啦。咁嗰個鏡頭都幾恐怖，佢跌落地下甩臼嘅，即係頂頭槌跌落地下甩臼咁樣啦。咁啊呢位球員好 fit 嘅，臨尾嗰幾場波，咁德甲所以就留意下呢六七隊波啦。咁啊我自己就好睇住漢堡啦，即係希望 你都想佢逃 想㗎，其實咁啊， 但係難㗎，真係要對拜仁對面恩斯其實 都難啊。 我諗 呢 都係要準備 對 附加賽啦， 唔係啊，佢最緊要保住個附加賽啊，但係而家唔係佢冇人過到試下 㗎，佢 hit 住一分同兩分， 係啊， 其實係個分分鐘，如果呢兩場 high 曬， 唔係佢稍為好彩就係後面嗰兩隊都係弱得好緊要，即係譬如紐倫堡連輸九場㗎啦，即係又係有青武宏志喺度啦，但係今屆其實唔係好太關嘅事，成隊波真係立得好緊要。咁所以睇下漢堡都係點啦。咁聽講啦，就除咗咁漢堡就咁最後呢就請咗一個 哦，我知道。 Bioenergetic 嗰啲叫咩啊？心灵大师啊，系，你话唔知咩？ 心理治疗嗰啲， 心理治疗嗰啲人， 我以为圣上， 唔系 spiritual 嘅，灵媒咁样嘅嗰条友系，系啊，咁咧就帮所有球员咧就做呢啲咁嘅辅导。咁但系嗰个灵媒就讲，佢话咧我又唔系写包单嘅，佢话我只系担保咧，我嘅职责就系令到队波所有球员咧喺最后呢两场波咧。是有一個 harmony 的心態去踢，咁佢即係佢話一個 harmony 的心態好緊要嘅，因為你要一個 harmony 的心態咧，跟住你先可以發揮到個力量出嚟。咁所以咧就即係乜嘢都 try 到盡㗎啦。 特異功能啊！ 特異功類似嗰啲咁樣啦，睇下得唔得啦。 打陣五六日， 聽講好靚嘅喎，即係漢堡啲高層話呢條好靚。 加持係嘛？ 嚇，即係類似係啲達達大師嗰啲咁樣。OK， 好啊，咁啊德甲啊講住咁多啦，翻嚟咧大家都係嚇個個禮拜都要睇英超㗎啦，咁啊最後呢。兩輪係嘛？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嚇咁啊嘅。 有啲球隊就有三場波啦，有啲 淨係得曼城啫，淨係。 唔係，仲有新特蘭咯。 啊，新特蘭都係啦。OK， 咁啊，焦點仍然都會落喺呢個利物浦度啦。啊，26年攞唔攞到冠軍？咁啊，跟住咁啊，呢個禮拜咧就24年係嘛？ 24年。 啊，24年。係啊，我哋嗰隊先26嘅，我哋得係68嗰陣時九。 唔好揾你一隊同我比得唔得 ？OK， 其實好多嘢相似，好多嘢都可以比，係你唔想聽啫。OK， 我唔想揾你比。 啊，其實好多嘢比噶，好多嘢好相似噶。不過講，但係記得先。 咁你澄清翻啊，唔係呢個東北啊，係西。 係都係。北部球隊啦，我哋即係咁講啦，嚇東同西嘅， 普通話呢個 其實唔係隔好遠嘅啫，唔係隔好遠嘅啫。OK， 咁我係我講錯嘅，都要認嘅。咁啊呢個禮拜就啲賽事啊6日1踢嘅，咁啊先踢嘅咧就係曼城啦。OK， 曼城踢翻頭場先啦。咁啊曼城會喺星期六就會踢尾場，就會作客對住愛華頓。咁啊三場嘅曼城裏面，其實呢場波無可否認係最難踢嗰場，過得到呢關呢 機會就 利記就真係驚，就真係汗顏啦。因為你最剩翻嗰兩場咧，就曼城主場一場對維拉，拉士嗰場對韋斯咸，咁嗰兩隊咧就都可以唔爭嘢嘅。咁愛華頓咧。就大家就揣測會唔會爭呢，因為佢個分數而家係幾多啊，佢就 冇 啦， 冇啦九 吓，系啦，佢冲四咧，嗱就都好微嘅， 好微啦。 嗱，所以嗱，你话点解？你话好多嘢唔相似，我就讲一样嘢，其实都好相似噶。即系嗱，你对波20几年，我好明白你嘅心态。20几年好忐忑，92年嘅时候咧，92、93年我都好忐忑。尾三嗰场波咧，嗱，当年92、93年咧系第一季嘅。講下古仔得唔得？ 係咪講輸俾列斯嗰屆？ 唔係嗱，91、92年我係輸俾列斯啦，曼聯 OK， 咁嗰季就帶足全季臨尾輸俾列斯，咁我哋就咁我哋嗰嗱我哋嗰時嘅心態咁啊，即係我想我又做翻個 spiritual 先，就係咁我哋咪成日諗住我哋隊波都係冇冠軍嘅，都係冇冠軍呢啲名，咁啊好啦，去到92、93年啦，歷史上第一次嘅英國超級聯賽啦 OK， 咁啊嗰屆好多新友嘅其實。咁然之後跟住就嗱，嗰啲新又唔講啦。全季其實簡單嚟講咧，嗰季啲中游嗰季嘅特色就係嗰啲中游啊、中下游球隊咧，好多驚喜俾到人嘅。譬如話最初嘅時候，諾域治帶嗰大一輪嘅冠軍啦，嗰屆，跟住仲有諾域治就有 諾治嗰屆 咩飛就羅賓斯，未有失頓嘅。如果我嗱嗰啲憑記憶嘅就真係隨口噏嘅啫。我記得未有失頓嘅。如果第一季嘅英超嗰季嘅諾域治，咁啊仲有咧， 羅賓啊，羅賓斯， 我就係記得領隊沃加嘛。嗰陣時一個沃加，好似係咪叫沃卡嗰個？OK， 唔肯定嗰啲唔講啦。比較肯定嗰啲嘢講啦 ，OK， 憑記憶嘅。咁啊，仲有嗱，譬如諾域治帶嗰一輪啦，季初，咁仲有一啲咧，譬如話新冒起有 Alan Shearer 嘅暴力般啦，成季都擺喺前列噶。咁咧，傳統球會嗰，喂，仲有咧，譬如石州三石飛聯啦，好撚惡噶嗰季。 傳統 前一季石州三因為有和道咧，就排第三嘅，我記得。即係列斯聯攞冠軍嗰屆，應該如果冇記錯咧，第三名係石州三嘅。咁啊，仲有啲癲佬球隊啊，温布頓嗰啲搞局啦，嗰個年代。咁啊，仲有啲奧咸啊，而家大家都唔記得嗰啲球隊。咁啲傳嗰屆嗰啲傳統球隊咧， 就好不濟嘅，包括你嗰隊、利物浦咧就桑拿士教嘅，成、季都排喺十十一嘅，臨尾埋單咧就追翻上嚟就排第六，咁啊嗰季嘅利物浦有啲咩球員咧？路樹喺度啦，仲有一個仲有個年青嘅密碼拿文啦，仲、有啲偉倫我記得喺度，仲有一個 黑啊嗰啲啦， 仲有羅申道啦呢啲嗰啲打靶前鋒啦、OK 咁啊，咁咧就高巴拿都應該仲喺度嘅， 高巴拿仲喺度。 不過但係咧就季初我記得咧，詹士都已經有係有露光㗎啦，詹士有 出， 即係咁樣啦。咁啊對咁啊 史當頓嗰啲啦， 史當頓就喺阿士東維拉啦，嗰季已經過咗去啦。咁、然之後咧就仲有啲阿仙奴都係喺啲九九十十嘅，即係傳統球會就打得比較差。咁啊季初嘅曼聯都係輸，又係即係唔夠砌嘅。其實曼聯咧最關鍵就係點咧？因為嗰陣時咧冇一月轉會窗呢樣嘢嘅，十一月咧。 唔係 最關鍵，咪買咗件咩翻嚟？ 嗰陣係咩時候都可以簽噶嘛？ 應該類似係，因為嗱，我記係啦，冇 restriction 嘅，因為我記得咧嗰陣時咧，嗱阿諾定咸森林就係啦，你 話 Teddy Sheringham 咧，係踢個第一場咧，嗱嗰陣時因為嗱個又要炒開講啊，又講個故仔，因為92、93第一個第一次嘅英超，英超其實同以前傳統聯賽咩唔同咧？嗱、其中好多新遊啊，第一就係咩咧？個個禮拜嗰啲賽事咧有啦啦隊啊，好多女睇噶，波揈揈噶啦，樣好撚正噶。咁仲有咧就係 Sky 啊，就買咗轉播權啦。咁啊就發明啦，第一季開始已經有噶啦 ，Super Sunday，OK、咁有 Super Sunday 噶，仲有呢個 Monday Night Football。即係同而家已經係一樣㗎啦。咁第你知唔知記唔記得第一場嘅 Super Sunday 係邊隊對邊隊啊？ 哇！標誌記得 啦。諾定咸森林主場就係對利物浦啊。 OK。 第一個 Super Sunday 入嘅波係邊個啊 ？Teddy Sheringham。1-0贏利物浦嘅。咁 Sheringham 我所以你講開又嘅，因為咧 Sheringham 咪打完嗰場咧，如果冇記錯咧，伯納人哥夫就將佢賣咗去 熱刺 啦。咁所以嗰時係冇乜話轉唔轉會窗嘅，咁所以嗰下咧就導致到咧諾定咸森林嗰季就冚家產啦，嗰季咧就係呢個拜仁哥夫最後一季，黯然由75年教到92至93，跟住就降班。嗰季就係 嗰陣賣咗堅尼俾你哋未？ 未，下一季咪堅尼咯。嗰92、93年嗰季嘅英超咧，堅尼係最佳年青球員，第三名嘅，第一名係邊個咧？傑斯。第二名就唔記得啦，足球先生嗰個係邊個啊？ 唔記得啦。 阿士東維拉、麥格夫， 有冇又踢曼聯 咧？即係之前踢曼聯，後尾就去咗就好似就拍住史當頓咯。嗱咁咧嗰季就好多呢啲咁好撚惡嘅球隊啊。咁然之後跟住咧就一路輪住帶啦，帶到長話短説啦。曼聯攞冠軍咧好關鍵就因為11月咧。就喺列斯度買咗簡東拿翻嚟， 係啊，呢個最緊要。 有簡東拿咧，就開始砰砰聲佢。好啦，咁啊再跳咯，時間關係，跳到最後咧鬥直路咧，係得兩隊嘅啫。一隊就係曼聯，一隊就係阿士東維拉。好撚精彩啊！因為點解？阿士東維拉邊個教嗰陣時？朗艾堅信啊嘛。報仇咁報啦，大佬曼聯86年炒佢噶嘛，費格遜頂佢噶嘛。咁然之後跟住佢就揸住一隊嗰陣時嘅阿士東維拉，嗰陣時阿士東維拉有邊幾個啦？史當頓有，跟住有麥格夫，前面啊利撚嚟嘅桑達斯，記唔記得？嗰季全季打好好嘅，係啦。咁然之後就鬥直路嗱。點解我話有啲嘢咧好相類似咧？又翻翻嚟同今個禮拜呢場曼城對華頓差唔多啦。我哋嗰時咧就排到去分數，我真係唔係好記得啦。排到應該係尾三嗰周咧，呢個。阿士東維拉咧就要對曼城嘅，OK， 咁嗰啲人就話啦，喂， 幫手， 屌曼城緊幫手啊，放水啊，乜啦，又喺度噏一大輪呢啲咁嘅嘢咯，即係同而家其實差唔多啊，咁但係到最後咧，其實嗰場波曼城都係輸俾阿士東維拉，但係阿士東維拉最後咧個結局係點咧？個結局就佢送翻個冠軍俾曼聯嘅，佢。打完曼城咧，尾二嗰周咧，佢對住邊隊咧？對住嗰季最神奇嗰隊球隊，最後排尾四嘅嗰隊叫做奧咸。嗰隊奧咸咧，尾二嗰場咧，佢就互緊級作客去阿士東維拉，佢輸佢降班。如果阿士東維拉輸咧，就曼聯即刻唔使打最後嗰兩輪，就即刻攞冠軍嘅。佢真係喺阿士東維拉個主場咧，作客1-0贏阿士東維拉。我哋就睇維拉嗰場波捧杯嘅，就唔係睇自己 去捧杯嘅。咁啊就咁樣嚟嘅。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嗰陣時又係咁樣計囉。咁所以嗱呢場波返返嚟就係點即係愛華頓會唔會放水呢、問下你哋啦。Merseyside。 咁啊講下啲官方嘅講法啦。咁啊有訪問過愛華頓啲球員即球員點樣睇呢場波嘅。咁啊奧士文呢就話會全力以赴嘅。咁啊馬天尼斯都有咁講，不過奧士文就講得更加強硬少少，又話喂我哋職業球員嚟㗎嘛，點可以放水呢，咁一定會即係會咁做咁樣。咁我自己其實有 gut feeling 啦，即係講 gut feeling 就冇乜所謂即係科學嘅即係科學即係 scientific 嘅。我覺得今季好多人講話好多 neutral 會想利物浦贏。即係如果你係中立人士想利物浦贏，咁就睇下呢場波嘅賽果會唔會驗證到呢樣嘢啦。 唔係，我諗首先就愛華頓一撇正選中堅係冇咗， 係 呢個迪斯丁同埋積基卡都係如無意外都係唔出得，呢樣就好大鑊，因為你睇艾卡拉斯上一場咧 就 翁高嘅， 哦上場 喂呢個其實真係好水。好水兵㗎喇，同埋上陣就不足呢，係 呀真係出得太少， 佢帶阿 Stones 就爭好遠， 冇辦法 係繼續受傷㗎，而家講咗 嗱，而兩個佢話兜符，咁但係我估計就應該 即機卡應該難， 應該好難， 即機卡係難嘅， 迪斯丁我唔知， 同埋另外一樣嘢，巴里就因為吸卡，因為真係借用條例 就唔可以踢， 冇巴里又係一個好大影響， 係好大影響，好大， 巴里係好重要， 所以就冇咗呢三件咧，再加埋前面冇米拿拉斯已經受傷啦， 嚇米拉拉斯又受傷啊， 係啊，一路傷緊㗎， 嚇佢冇佢傷咗，佢可以打世界盃，但係餘下比賽都唔會出啦， 哦哦哇， 所以上場 大， 所以上場咪就係點解會輸得咁慘囉， 所以其實愛華頓即係可能得返我諗都係七至八成，咁我諗真係好坦白講真係問啲啦， 但係以呢個往績嚟講呢，近呢十屆愛華頓主場對曼城係好少輸波㗎，都係贏多少， 咁同埋曼城係真係作下喎， 咁係 係呀，咁但係最後一場作下， 其實我自己成日覺得呢，即係我唔會話純粹即係有個好 wishful thinking 覺得愛華頓會幫手，即係我唔會咁諗嘅，但係愛華頓嗰時候佢踢嗰種波就係唔係靠配搭贏你嘅，佢係靠戰意贏你， 係佢靠鬥志嘅， 所以就我都唔係要你贏嘅，最好就和啦，和都幫到你利物浦手㗎啦， 和會幫到幾多少， 和已經幫到㗎啦， 幫到㗎啦，係啦， 佢唔可以，佢唔使全取三分嘅話呢，就唔會驚話得所有分數同分而令到利物浦輸得失球， 和嘅話呢利物浦係自己都要 三勝，自己都要贏曬 贏曬兩場 得啦，基本上得㗎啦， 咁利基其實贏曬兩場，佢都要作下水晶宮，咁但水晶宮都咁水晶宮上個禮拜買成都幫幫你啦，就都已經巢巢地啦，踢完嗰場，咁你應該不過咁講喎 ，Crystal Palace 係最後一場嘅 home game 嚟嘅， 冇錯， 係啊， 又係一個麻煩之處。 係咪水晶宮嗰個場咧，又係唔易踢嘅，即係啲史篤城啊、水晶宮呢？ 佢如果真係縮後咧，又係煩噶，可以係會煩嘅。 咁俾埋京一先，京一有咩發表？喂，即係你對愛隊 冇啊？而家咪睇佢踢埋嗰兩場咯。即係如果老實講， 唔係你好多嘢講㗎喺個 Facebook 度，屌你係咁出 post 喂，大佬咪咯。 最激動係你喎，我真係咁講啊， 係咯係咯，即係要發表下。 我覺得場波打完之後咧，影響最深嗰個就係你咯。我真係冇乜嘢㗎。 喂，其實我覺得其實點解影響話好深咧？因為始終都係你知道，如果呢場波其實即係廿幾年啦咁樣樣，咁又。其實好好關鍵嘅一場賽事嘅，但係問題就係、是其實有一刻咧係令到啲利迷係幾迷失一樣嘢，我哋唔係因為俾車路士打敗，而係因為一個好低級嘅失誤，仲要係嚟自一個係好需要呢個冠軍嘅隊長，而出現呢個失誤，我諗呢個係其實令到利迷係唔知用啲乜嘢情緒去處理。 我補下鑊先得唔得？ 講 啲網友話我咩啊？話我就遺憾啊，傑斯仔咧就喺呢個時候抽水，話我想喺個 Facebook 度貼咗嗰啲咩 啊？ 打交相啊，嚇就話抽水，咁又話我對我啲咩武品之霸好失望，刀冤 cam，OK， 咁啊陳亨你話我聽足球頻道時間就好短，起初都唔明點解咁多人喜歡屌鳩啊電視仔，而家就開始明白點解，咁嗱我想咁樣我真係想話俾你聽，嗱做足球頻道咧，我盡量中立啦，咁我名都叫，OK， 但我咩叫傑斯？喂，即係我想同你講， 我大佬，我睇波嘅時候就梗係曼聯等嚟㗎啦。你冇理由覺得我應該會同情啊謝拉特係嘛？即係我想話俾你聽，好簡單。我睇嘅我當然唔同，我當然唔會同啲利物浦球迷一樣睇法啦。我睇緊謝拉特跣腳，我係好開心、好快感㗎嘛，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要我保鑊，咁我喺翻足球頻道又扮翻中立咯，唔屌佢咯，屌阿薩高咯，點解要交個波俾佢啫？係咪先？屌你明知係老人家嚟㗎嘛？ 因為其實呢一個 最撚衰就係薩高㗎啦，我呢場波真係咧。 大家做咩要對傑斯有期望呢嚇？你嘅豬狗不如嗰場佢已經係咁噶啦，大家仲要期望。 豬狗不如嗱，我又講多個豬狗不如俾我，真係我最近成日揾呢啲豬狗不如嘅真係。雖然我唔係幫雲貝斯啊，我從來對雲貝斯冇感覺。嗱，又講翻九二至九三年啦，有位球員叫做比士利，OK。比士利踢邊隊啊？ 利物浦同埋紐卡素咯。 踢利物浦同紐卡素，九二年節時候佢唔係踢緊利物浦，又唔係踢緊紐卡素喎。 愛華頓。 佢係踢緊愛華頓。八七至九一九二左緊咧，佢就係踢緊利物浦。佢由利物浦就轉過去愛華頓嘅。九二至九三年咧，嗰場 Merseyside 打比有一場應該係紀錄，我真係唔係好記得啦嚇。但係嗰個畫面就永遠都喺我心目中嘅二比零左緊啦，愛華頓贏利物浦嘅，我記得佢有一球波係比士利入噶，入完啦摩連奴式咁樣跑足全場啊，OK 就曬埋過去利撚嗰邊添啊，好年年都有嘅呢啲，繼續對唔住對唔住，唉又辣到大家哇塊面，唉真係咧， 唔係我係唔明白點解要用摩連奴式嘅兜圈咧，點解唔可以用艾迪巴用？ 哦咁係摩連奴都係學比士利嘅啫，比士利九二九三年啫咁兜圈啦 ，OK， 唔係繼續啊 嚇，唔係傑斯呢方面扮傻好撚醒目嘅，即係佢出圖係唔撚出新聞，佢出咗圖係引鳩你哋睇下你哋點樣睇，其實嗰單新聞咧點解會打人呢，是因為話 有啲講法咁講， 有啲講法係咁講。 喂，嗱，我想咁講咯。OK， 你話我口水多茶都係咁講啦。OK， 你可以用一個抽水嘅角度話我抽水又得。OK， 你係抽水啊？ 或者喂，係的而且確有呢單新聞又得。OK， 就算係抽水，喂，球迷抽水，個個都可以抽噶啦。你抽我又話就唔會冇品，我抽就唔得，咁唔係咁。同埋我抽利物浦天公地道噶嘛，大佬。 我冇話你錯啊，是是即係所以你 有人話我精神分裂，話我話、欸、你又話支持利物浦，哦而家利物浦撲街咧，咁你又咁撚開心？喂，利物浦撲街，我幾時都係咁開心嘅喎？你嗰隊波攞唔攞到冠軍關我撚事咩？我最多就係你喂，你隊波攞冠軍，我會恭喜利物浦，但我唔會同你分享你嗰種喜悦。咁然之後你哋繼續打飛機，我就閃埋幾個禮拜。喂，係咁嘅啫，咁已經仁至義盡啦，係咪先？喂，大佬咁樣屌鳩我，屌你！喂，係你，喂我唔係屌，我唔係話嗱，我獅子處理得好好㗎。OK， cheap 叻麻麻地，我覺得。OK， 經一喺度係咁喺度品神咁樣，但我覺得喂，你即係利物浦球迷，喂你即係其實我點解會同你分享？喂，其實我係過來人嚟㗎。OK， 即係91、92年我都覺得曼聯應該攞冠軍，攞唔到，嘩跌咗落嚟，有天跌咗落嚟嗰下都好撚痛㗎。我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喂其實你做足個準備囉。我自己咁睇就係話輸咗俾車路士嗰日 ,OK， 唔係輸晒㗎。喂我又唔係太相信呢個曼城冇壓力喎，曼城三場波要攞九分，你估好撚容易呀、啊。即係人哋都唔係難，仲有就係你唔好忽略一樣嘢，大佬。即係如果你屌緊車路士嘅時候，嗱有好多嘢呢時間關係我唔講啦，因為呢星期二哭波桑呢我有聽下師兄嘅，佢都講咗好多我嘅心聲。即係我覺得喂打即係好簡單，拍架巴士真係唔係容易㗎大佬、嗯、即係嗰啲我唔講，但係你仲有一樣嘢都要做計嘅，就係、是、喂大佬啊，俾返個 credit 俾曼城或者車路士，雖然我哋好少講曼城，因為好少曼城等喺度，你諗下曼城今季踢咗幾多場波，57、8場一定有、嗯、最多最少起碼我冇計過數啊，一定多過即係曼城同車仔係多過利物浦成13、14場波㗎、嗯、我想講其實係 learn a lesson， 就算最後你攞唔到個冠軍，你下季都要打歐聯，嗰場波俾好多啟發俾利物浦，即係話俾你聽，你真係用一套嘅打法 open football 咁樣踢係唔得㗎，我話俾你聽啊，你幾唔鍾意曼聯，曼聯喺90年代佢贏咗個冠軍之後，佢行到出去歐聯啦，我哋有幾年都好忐忑㗎，真係 我哋發覺原來唔得㗎咁樣踢波法。我哋嗰時都踢到好 open 㗎，簡澤斯基、沙帕傑斯、簡東拿 ,beautiful football, 齋攻唔撚守。你睇返你睇返早92、93、94呢一曼聯失好多波㗎其實。所以後面都要改善啦，你行到出去，你如果繼續屌鳩摩連奴，我都要話俾你聽，防守係真係大撚曬。利物浦要改㗎啦，要開始要識踢一啲1比0 football 啊，你點樣踢一啲無敵1比0？因為你明明啊，當你踢緊55至60場波嘅時候啦，你有啲波贏咗1比0，你要識流力，點樣去保住個1比0，輪換俾啲人頭。嗰啲嘢今季嘅利物浦係唔使玩㗎嘛，因為你真係即你大佬打即係夾埋都係打40多場波咋嘛。所以有即係我唔係話屌邊隊 ,ok, 我只係想講嘅就係、是、其實三隊都係打到呢個時候係好燦爛㗎。即係車仔 ,negative football, 係人都屌㗎啦。咁但係摩佬係咁踢咁嗰啲唔講啦，俾你繼續講返。 基本上我都同意即係傑斯所講嘅，即係我唔係太過怪責摩連奴嘅， 俾我講多句得唔得？你隊波係得咗㗎啦，就算最後係第二名，個冠軍好近㗎啦，近㗎啦，你信我啦， 我踢翻你， 唔使驚。 唔係，我踢翻你先。先咧，我想同你講，我成日都覺得咧，師姐係講得好撚啱嘅，小心曼聯。 我知道， 真係小心曼 聯。唔係我，你唔好你，如果你仍然戴住個驚一，如果你仍然戴住個有色眼鏡，我去睇我，即係你當我 曼聯嘅。唔係啊，我冇戴住有色眼鏡，我係預諗咗你㗎啦。 唔係，我想分享啫喎。 係啊，其實真 我喂，但即係我抽水係另外一回事，但我可以話俾你聽，今屆呢隊利物浦係精彩㗎嘛。啊、我哋讚過佢好多啦，即係點解？即係冇問題㗎喎，係一個 right track 嚟㗎。 俾我咁 ，sorry， 俾出嚟。 我就絕對唔覺得傑斯在抽水嘅， okay. 即係你話即係近啊，或者係可能咁樣講啦。當我臨尾最後嗰兩場都贏咗，結果可能都係得個亞軍，我都覺得自己係贏咗嘅。但唔係話我一個即係投降主義啊，即係唔係話自己失敗都當自己係贏，即係唔係呢個諗法。但你諗下，我哋呢隊波如果最後係最後14場波係贏13場而輸嘅，我唔可以話你唔可以話我哋冇 try 過咯。我哋攞到个咁嘅成绩出嚟， 冇人话你嗰队冇差。 我哋个下半季嘅成绩系可以突破 咁多，不过嗰人唔系你啫。 哦， 即我唔好。 我首先有一样嘢，我真系要交代清楚先。我系对某一啲族群啫，我唔系对所有嘅车路士球迷。 OK， 我一定要交代。我一开始已经要识得分，究竟边啲系教主，边啲系教徒。 打经一。經一事咪長一智咯，你而家咪明咯。 有乜撚嘢？ 成日講個反字係好撚錯嘅。喺英格蘭從來你即係屌你，我就買張機票俾你去倫敦，你試下去揾下有冇一個車路士球迷咧會支持利物浦嘅先。冇呢回事咩？夾埋一齊去反曼㗎 ，OK？ 自己隊球隊就係自己隊球隊，每隊球隊都有啲好嘅球迷，一啲唔好嘅球迷嘅，每隊都有嘅。 所以我從來都冇要求過車路士球迷撐我哋、但係有好撚多車路士球迷係覺得自己係應該受歡迎㗎嘛， 係 咪先？咁啲尤其是啲富二代好撚難處理㗎嘛。 今個禮拜對邊場啦？其實 嚇、啊、車路士，車路士唔使你啊， 利物浦啊， 哦，利物浦咪對水晶宮咯，係啊，車路士對主場就對諾域治。 作客對水晶宮， 係車路士主場對諾域治， 冇噶啦。今個禮拜我唔需要睇利物浦嘅，即係只要睇咗星期六嗰場波嘅賽 果。唔係，我反而覺得擔心咁樣樣啦。你話而家曼城贏唔贏到愛華頓，或者愛華頓會唔會贏到曼城？呢個已經唔重要，最重要真係要我反而覺得我會睇翻利物浦嗰場啲球員點樣收拾心情踢呢場波先，先係重要咯。 喂，一個禮拜踢一場咁都收拾唔到就抵打屁股啦。 但係 一定望，一定係耷低頭踢噶啦。 即有兩個 point 咧，禮拜二嗰個 hot ball song 咧，我冇講過嘅，因為七個， 唔係因為我都要重新組織翻好多嘢，我會再揾地方講關於呢一系列嘅嘢啦。但因為時間關係，我唔喺度阻太多時間，我亦都唔按嗰個 mood 去講呢樣嘢。 唔係因為我 OK， 即係我覺得其實。点讲呢， 其实里面有好多嘢系可以俾我哋做利物浦球迷可以睇得到嘅。 又或者系反摩呢，其实我唔鍾意用一个当然我唔想控制大家 ,ok? 即系我自己嘅立场就系、是、其实冇乜话反边个唔反边个嘅 ,ok? 咁当然会有人欣赏摩连奴，亦都有人。 唔系我想讲两个 point。第一， 你而家當然係望人哋撲街啦，望人哋撲街嘅意思就係你曼城過唔到愛華頓啦。 嗯。 第二樣嘢嘅就係話，即係禮拜輸咗場波之後，我記得我禮拜七個半有做節目，我就係講嘅啫。你今屆呢一隊嘅前鋒而家揸住入緊六十幾球波， 嗯， 成冇噶啦，你成個英超數落去係得呢兩件噶啦 ，OK。而家個就算我當你打到最後都好， 嗯， 你同分就計得失球， 嗯。 我唔係太覺得喺至少你仲有兩場波去計就話喺呢個禮拜上仲係覺得仲係要即係因為個得失球係差7至8球嘅關係， 嗯， 而覺得係要放 你咯。我覺得如果同分得失球呢，這個係不切實際， 呢個係不切實際，係 不 切實際。呢個我解釋 過。嗱，如果到最後每一場兩場波，利物浦一場贏12球，一場贏13球，俾人講成世啊！我亦都唔覺得會有可能發生。 冇，嗯，可冇唔會唔可能不大。但我其實我 就算發生可能都唔願意 嘥鬼氣啊！ 嘥氣啊！ 你只 我話俾你聽，曼城同利物浦都會全力以赴，嗯，打好最後嗰兩三場波嘅。 係 OK， 咁即係你冇辦法嘅。上個禮拜嗰場咁樣甩咗碌咧，即係我仲有一樣嘢就係，是，我又好唔即係我好唔明嘅。我去啲利撚就唔係係咪你係利撚嗱？如果你用利撚到屌鳩摩連奴嗰下咧， 嗯， 其實如果我係曼城等咧，喂！我啊覺得，我屌鳩車仔喎，啊！喂，你大佬，其實利物浦唔識玩噶嘛？如果你即係如果利物浦係稍稍有啲經驗， 和咗佢， 你老母，嗯，大佬，你記唔記得由上半場嘅15分鐘開始啊？嗰，嗯，個球證就不斷做呢個睇錶嘅手勢 啊！因為對車仔係真係 negative 到不得了啊嘛！嗰，嗯，場波，若任何都同你嘥時間噶嘛，嗯！如果你利物浦肯打翻。打唔使打唔使打得咁進取啊！磨下磨下，喂，好多人就話我哋對波冇本錢同你磨啊嘛？點叫冇本錢啫？磨你都冇本錢，唔係啊，大佬。咁但係冇辦法，因為你真係嗰個係經驗嚟嘅。OK， 你真係唔夠車仔嗰種經驗。OK， 跣唔跣腳嗰個真係意外。OK， 但係如果你話喂磨得到0-0啊，如果兩隊肯鬥磨啊，其實喂大佬叫出聲屌嗰個唔係利物浦球迷，係， 嗯， 曼城球迷啊，大佬，係咪先？係咪你兩隊喺度玩嘢啊，大佬？而家即係所以 客觀嘅現實，而家，啊，個機會係去翻曼城。 其實你即係我想，我意思講咧， 啊， 其實如果利物浦球迷，喂你望都望車仔磨啦，如果你肯同，如果你對波肯同佢磨嘅話，咁但係你對波勢好啊嘛，11連勝點 blah blah blah。咁你覺得又揸住個主場，咁但係你睇到嗰場波，其實好多嘢你冇得怪車仔。我嗱講多個 point， 係可能師兄嗰度冇睇嘅，就係，是，你去到下半場，你亦當車仔贏緊1-0嘅時候，你再睇翻個下半場啊。喂，其實你嗰隊波如果打得好啲，嗱係咁浪射啊，呢個 謝一特， 幾條友試過射嘅，蘇亞雷斯試過，古天奴試過，嗯。其實我想話俾你聽。喂，嗰場波你話車仔擺大巴，都唔係一個摩連奴最精彩嗰場大巴嚟嘅， 嗯。 基本上18碼禁區頂行出嚟多6碼嘅範圍，佢都唔要嘅，嗰啲跌到不得了。即係我想話俾你聽，嗰場波你嗰啲球員是但有一個遠射個世界波，舒華沙救唔到，冇得怨嘅。佢真係俾你射啊！嗰場波特別係下半場，即係所以冇得講啊！即係。整定啊！屌，即係 我諗，我與其你話利物浦不， 你話佢守得好好，我又唔覺得勁好咯。 你話利物浦冇乜經驗，我想講翻，不如調翻轉頭講，就係利物浦嗰個球會嘅性格係咁樣樣咯，即係一個好直嘅球會。即係其實佢哋一心諗住用個士氣打翻上去。 咁我又 我話俾你聽啦，到利物浦有一個 era， 嗱你記住我呢句説話先啦。當利物浦有一個 era 嘅時候，你會見到利物浦打 negative football。如果唔係嗰 era 永遠走唔到出嚟，我都同你講，有啲波，如果你一季打60場嘅時候，喂，利物浦有啲經驗去處理㗎啦，你點樣去玩啲1-0嘅波啊？嗰啲你就要識做㗎啦，唔係場場都4-5球㗎。以前曼聯都踢到好撚 beautiful 㗎，你睇下去到00年之後嗰啲波嚇撚死你啦！即係全部都係睇住嚟踢嘅啫嘛，贏咪得咯。 唔係我諗，即係作為利物浦球迷，要客觀地咁諗，就係今年呢一個收成其實係嚟得好快嘅。係 啊， 下半季 你諗翻季初， 下半季嘅呢隊波同上半季真係爭好遠。既然我哋失主要嘅分數喺上半季度，咁我哋知道點解我哋失，就因為嗰陣時隊波嘅成長未符合理想咯。 唔係 咁而家去到即係如果真係贏最後14場，真係贏13場。 我就真係完全唔會怨任何一個球員，亦都唔會怨敵方任何一個球員，亦都唔會怨敵方即係愛華頓，就算邊個冇放水都好，我都絕對唔會怨佢，因為今年其實講真，我想今年贏多過以後呢三年贏，即係呢樣嘢好 emotional。 點解咧？ 絕對覺得今年贏係個意義真係會係最大嘅，即係我寧願之後嘅嘢可能 氣勢保 留唔係幾樣嘢啦，因為。講咗成個劇本、啊、我覺得今年個最完美結果真係希望一個冠軍。 我其實唔係好同意設立呢樣嘢嘅，不過你講埋。 咁、但係而家個客觀現實就未必會係即係係我哋 FIFA 啦。咁好多嘢都喺人即係、就是、控制喺人哋手上面。但係其實足球就係咁樣㗎啦。即、就、係、是、早幾個禮拜，如果唔係車仔失分，那個主動權都唔喺我哋度㗎。其實就輪流嚟嘅啫嘛。咁只不過有啲嘢發生咗先，有啲嘢發生咗後。即係我哋當然俾人抽水抽得比較多，就是、因為我哋輸自己啦，尤其是輸球線腳啦。但係呢啲嘢係真係球壇上又會發生，正如即係金賓尼都線腳啦，正如泰利都線腳啦，都係會 contribute 一個咁嘅失誤嘅。我又唔會覺得係謝拉特就唔可以咁做，隊長唔應該係咁做。即係呢樣嘢係會發生。咁今年真係贏唔到係好唔抵，但係 我諗抽水咧就唔應該攞線腳嚟抽水嘅、就是。即係好坦白講，即係呢啲球員意外嘅嘢，我哋冇得抽水嘅呢啲。 我有抽㗎。我摆嗰啲图，不过嗰啲图咧，嗰啲图唔系我砌嘅，我想讲，嗰啲图都系我都系好咩，我谂出嚟嘅啫。 我唔谂唔系 email 啊，其实我喺度谂紧，你攞得嗰条嗰几幅图冇理由唔知嗰段新闻嘅喎，老实讲。 边个啊？ 嗰几幅图咯， 唔系我觉得 香蕉嗰啲， 唔系打交 、啊， 我唔系打交，我就第一时间咧，其实就你知啦，通常 daily mail 都系咁嘅，第一时间咧就 上 摆先， 未有文嘅， 文咧几句嘅啫，咁啊佢咪话有啲车仔球迷聊事斗非咯，吐痰咯， 唔系佢话咧就有传话，就话即系吐口水落去嗰个一个希斯布鲁个杯度，即系搞完个三份啊， 嗰时我未知噶， 系啊， 嗰时未知噶， 系 啊， 呢个。 系，唔系我唔会否认我有抽水嘅成分，喂，但系喂我抽水， 唔系我成日都好捻赞成，小心麦联 嘅系，都有乜失望啫？我都我想同嗰个两个网友讲，你点会有期望觉得我会同情谢拉特啫？冇可能噶嘛！ 我都想借翻少少时间讲翻我立场先，即系因为科波桑嗰样我冇想。其实呢场波之前我系有啲。即係我唔計我屌人嗰啲啦，我係好老早已經講過嘅。如果老實講輸俾曼城，乜撚嘢都冇講。 嗯， 其實我哋而家可以企喺呢條線度同人爭標咧，係因為我哋贏咗曼城，而咁啱車路士又輸俾新特蘭。 係好多好多嘢 啊，咪就 好多 嘢講嘅。 係 啊， 我想知道。 係啊， 就算喺利物浦對車路士之前，我俾嘅 tips， 你見我咁多場一路都係俾利物浦贏。 係 呢場波係。比勢 今屆咧幾隊波咧都撳過自爆掣㗎啦，車仔唔使講啦，大家都清楚啦，撳咗啲喺啲中游球隊度，曼城咧就撳咗啲作客嗰度 ，OK， 利物浦咧就特別就基本上就季初啦，季初又試啲陣啦。 其實季利物浦咧，睇翻利物浦今年咧，因為成個英超入邊咧。individual error 最多嘅，你見佢好多失波咧，基本上咧唔係輸成個防守，係輸一個嘅啫。 咁 亞基 又 亞基 又撳個自爆掣啦。咁然之後你仲有你睇翻一二月嘅曼城啊，唔簡單嘅話俾你聽，係佢好撚多錢，佢個個 top player。你睇下一二月嗰個賽程啊，你翻去睇，佢係四線喺度踢緊㗎。如果唔係點解踢到今日都仲少踢一場啊？大佬佢聯賽杯佢踢到最後要冠軍，跟住然之後佢。足總杯睇得少啊！足總杯就睇到八強，然之後主場輸俾韋根。OK， 係歐聯要少啲，十六強出局嘅。你睇車仔，車仔歐聯係 打 十二場啊，踢到四強啊，踢十二場嗰度，呢啲係即係呢啲嘢係要靠埋落去嘅。 今年咧， 一二月嘅曼城係頂得到嘅，嗰個係一個難能可貴。當然，但係我哋以前冇贊過佢噶，因為我哋想喺度贊佢，我哋都唔肯中呢隊球隊。 其實你今年呢三隊，今年投呢三隊， 個人立場 係 咪？今年投呢三隊，大家都有佢嘅優勝之處。你曼城就肯定係個進攻火力啦，因為去到而家你仲可以捏緊個得失球。咁車仔真係強隊對強隊係冇完全係食曬你啊嘛。利物浦就完全係因為個功力同埋個勢啊嘛，十幾場。 唔係利物浦係。完全係靠背水一戰㗎啦，掉撚曬啲糧食落海㗎啦，因為老實講，到最後你輸俾車路士，你到最後換人，你連借嗰個都係吸替。你都冇辦法可以有啲可以 refresh 到個攻勢嘅嘢。 開心啲啦，我俾你意見。 但係我個立場係，其實呢場波係我係預咗利物浦係入唔到波嘅。 邊場啊？ 利物浦對車路士，即係我係好耐之前已經講咗，其實韋斯咸嗰場已經係一個徵兆， 因為你有兩球， 你因為今季利物浦好多嗱季初我講利物浦個賽程編排係有利嘅，呢個係運之一。季中我講過利物浦運之二就係遇到好多球隊，包括強隊，佢都用高位防守打法，令到利物浦可以撳好多空位嚟攻。到最後而家呢一刻。其實冇得怨㗎，就算我而家你叫我同埋師兄或者阿傑斯或者啲網友，你聽翻馬連講馬達啦，我哋個通嗰個時期，阿 Steven 係望緊個冠軍 㗎。你嗰場 我哋係冇諗過今季會有冠軍㗎。 你對車仔嗰場波咧有馬達都死啊！你真係要俾個 credit 摩連奴㗎，嗰場波嗰個大巴，即係佢唔係佢係捨棄我都話啦。佢特別下半場，其實上半場都有啲，佢俾你如果二三十碼你遠射，佢俾你嘅。OK， 其實佢唔做得太多嘢㗎，但係佢好強調一樣嘢，我諗佢同球員講嘅就咩，老閪都唔撚俾佢入先。OK， 喂，啲入先，你嗰場波幾乎冇曬，冇曬入先㗎。 你俾我講埋先啦。其實呢場波我可以都幾肯定係，其實兩個領隊都冇 expect 咁樣嘅賽果，係因為咁樣出現法。因為其實我相信 都啱嘅。 其實車路士真係諗住零， 佢唔諗住贏㗎。 真係諗住 慳零， 係啊， 慳最多嘅力係咁簡單。 諗住零比零，點不知出現咗一個守株待兔嘅結果，就係一隻兔仔撞埋棵樹度，然之後就得到個獵物。 但 係 你明唔明啊？嗱，呢個咪就個領隊嘅重要啦。個領隊會同啲球員分享，喂，你跟咗咁踢啦。球員如果有球員質疑，咁我點樣去贏嗰場波啊？波連奴會同佢講翻。 而同埋球圈嘅人點解會發癲呢？因為呢個守株待兔係成功咗嘛，佢哋會覺得。 唔係啊，我講埋先啦。我話俾你聽，因為波連奴可以話俾班球員聽，我以往真係試過用守株待兔呢一招，係 佢 嘅 成功率係好高㗎嘛。 即係 我唔敢講古今中 來，你唔好問我點贏， 最機會最高。 總之你唔好撚輸先。 但係你首先你要明白，過往嘅摩連奴並非守株待兔，佢嘅入球係真係靠自己嘅球員入波㗎嘛。但呢下真係自己個失誤，同埋呢下亦都可以賺單巴巴嗰種專注力。 你只係嗰種，你只係咧阿謝老四跣腳係一個好明顯嘅失誤㗎啫。你睇翻國米對呢個巴塞啊，都係因為巴塞失誤而導致輸波㗎啫。但係佢就唔好諗嗰啲嘢住。啊！依度哦，你都同我打埋隻閘先，屌你老味！總之就唔肯冇輸，你就會贏㗎啦。即係呢個就係、是、呢、這個係摩連奴嘅格言，同埋佢講有說服力啊嘛，因為佢 try 過啊嘛，即係啲球員會信佢啊嘛。冇算啦，我就想同你講，其實講唔撚多嘢咧，我就想話。即係開心啲，因為你成日都即係利物浦嘅球迷好撚悲情㗎。我想講真係㗎，唔使咁樣啊！你最近而家係行返條正軌入返個歐聯先。嗱話俾你聽，贏輸真係唔緊要㗎，我覺得最緊要其實係點樣部署下季個歐聯啊。下季嗰度唔好跌返落嚟啊，因為你兩線啊好多好多呢啲嘢要執啊，點樣踢波法啊，下季嗰個就緊要啦。 呢個當然都會睇啦。 呢個就 try 埋佢啦，呢兩場 波。但係我一定都會好重視嚟緊呢幾場。 一定咁一定啦、啊、一定啦、啊、係啊。 復返少少啊的講嗰樣嘢啦，其實就即係得失球不切實際啊。一你諗下，如果 唔使計 唔係一嚟除咗而家捏緊八球啦，同埋如果只要 keep 住愛華頓贏，愛即係你 keep 住贏嘅話，你個得失球只要繼續拉開啫嘛，即係就唔止係八球，如果係十球、十一球咁樣，冇可能追嘅。就算你話即係蘇亞雷斯入五球都好，都冇可能。 冇錯， 你頂曬窿就可以話，即係入咗。如果贏，即係對上攻呢場係一場大勝，會俾到壓力，會俾曼城。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場波其實係打後過對外記嗰場，所以所有嘢都係睇外記呢場。睇完基本上，如果曼城都贏，咁你真係我覺得好有可能會輸得失球攞亞軍咯。 好 ，OK， 咁啊，另外嘅其他賽事啦，榜尾都要睇睇啦。榜尾嗰度都其實咧，新特蘭卡迪夫都好危噶啦。呢、這個禮拜都要作下啦，新特蘭會作下曼聯啦，卡迪夫就會作下對。 新特蘭諾維治， 新 特蘭諾維治都危。 而家榜尾 只係對車仔對阿仙奴，就當阿仙奴拉市場有機會放。 冇啦，諾維治我當冇噶啦。 其實基本上而家睇翻就卡迪夫咧就。 就死咗㗎啦，因為卡迪輸咗俾新特蘭啦，上個禮拜輸4-0。 而我冇記錯就應該卡迪同埋富咸，只要輸埋呢場就降 班。本來 係啊，卡迪唔輸得 㗎，呢兩隊輸就降班。 其實新特蘭都係㗎， 唔係 新特蘭仲多一場， 多一場踢少一場。本來咧富咸咧即係睇翻所有力，即係睇翻跟住其實對手咧富咸就最有機會，但係上個禮拜和咗俾 嗰場真係好慘， 係嗰場 超慘， 和咗俾係咪侯城啊？ 係啊， 和咗俾侯城。 臨尾輸唔係臨尾俾人逼和，跟住臨尾仲有個十二碼又要鬧球證，嗰個咁嘅手球真係離曬譜， 離撚曬譜，所以真係我邊個球證啊？我唔記得咗， 我唔知喎。 唉，屌你老母！ 羅域治 球證真係 羅域治就最唔好彩一隊啦， 羅域治冇啦， 因為隊員上禮拜輸4-0輸完曼聯啦，今個禮拜就今個禮拜係車仔啊， 車仔坐客車仔， 作客車路士嘅，咁其實預計睇落去咧就死咗卡迪同埋羅域治噶啦，唯一。比較上反而有新機走得出嘅咧，係新特蘭大過富咸嘅，經過埋上個禮拜之後， 梗係啦，最近呢幾場 fit 到咁，係 咪？唔係富咸自己攞嚟。 哇！呢四隊呢個禮拜都難踢，全作客嘅新特蘭、卡迪、富咸、諾域治全部作客啦，真係救命啊！唉，咁啊， 好關鍵啊，因為如果咁樣嘅話，即係拉市場幫佢全部主場，咁即係話要睇佢呢一場喺作客裏邊可以搶到幾多分啦。 OK。系咁啊，引人入胜嘅英超就水平啊，真系，唉，重新估计。咁啊，差唔多啦，系嘛？ 嗯， 差唔多噶咯，登噶咯， 登咯， 登登登噶咯，有冇人负责可以读一下啲登登登登啊？喂， 我读咗阿慈山先啦，慈山就曼联对新特兰，让球主客和客胜， 系 要新特兰受让， 系 跟住就爱华顿对曼城，让球主客和主胜，咁佢要爱华顿受让嘅。 嗯， 咁跟住意大利杯佢就要费伦天拿对拿波里，要拿波里。 O、okay, K， 我揾 外 E B E B， 系你揾到 E B 读埋先啦。 系啦，法甲嘅莱因安特对阿瑟斯奥就主胜，英超阿斯奥对西布朗就入球势，同埋英甲彼得堡对维尔港就主胜。 O K， 仲有冇其他？冇就你哋啦。 好啊，我俾先啦。好，曼联对新特兰要曼联，跟住然之后。哇！今個禮拜阿基對羅域治要 阿基， 要阿基，跟住然之後，愛華頓對曼城，要曼城，係啊， 好， 嗯，仲有冇？ 仲有邊幾個？ 喂，快啲咯，嚟咯！ 咁我俾一場啦，我記得應該紐卡素係咪對卡迪？ 係啊， 係啊， 就要紐卡素，因為我覺得紐卡素應該係時候要贏。 係啊， 最慘啊呢樣嘢， 同埋都係謝幕戰咧。 紐卡素輸咗6場， 係啦， 直落咁就啊呢隊波真係第一隊，如果要揾人打靶咧，真係要。 由佢賣走卡巴奇之後，已經知道佢放假。 真係離曬譜。 都講好耐，呢隊波係僱傭兵。 呢隊波真係不知所謂， 係啊，認真同你打。 係一隊不知所謂嘅球隊嚟嘅，祝佢下季降班。OK， 咁啊， 难啲嘢。 仲有咧，你哋未俾之前，我有提一提啦，都系 Hamster 嘅呢、這个游戏啦，英超列强古波王，咁佢都话噶啦，注意，因为游戏嘅冠军系有奖品嘅，就系、是、我哋有一件衫啦，咁就啊、而赛事接近尾声，参赛者若觉得有需要咧，可以向佢私下竞猜啊，待公布结果时咧就一并公布，咁所以系。今個禮拜唔多，暫時唔多人俾咗貼士喎，得7-8個人到咗，咁所以呢係咪仲早係咪 ?OK, 咁啊快啲啦，有參賽嗰啲呢就要盡快嚟啦、,OK, 咁啊仲有邊個 咁我先啦吓、揀兩場西甲。咁啊第一場我嗰兩場都好有信心嘅，咁啊第一場艾美利亞對貝迪斯，咁就艾美利亞主場就要艾美利亞，因為貝迪斯就已經肯定降班㗎啦，咁啊但係艾美利亞呢就仲未死嘅，咁啊所以呢就呢場波就所以艾美利亞應該都會搏嘅，咁啊同埋實力上應該都高過貝迪斯，所以艾美利亞機會都比較大。 OK, 另外一場就巴塞啦，咁啊對基 巴塞打頭場喎、 啊，係啊對基達， 即係如果三隊嚟計， 係啦 ，OK。 咁就巴塞呢場波就半場入球大， 嗯，主場對基達菲， 係啦，咁應該正常都應該係大炒機會真係比較大。 好啦，另外兩隊馬體咧就喺星期日嘅，咁啊馬體即係馬德里士嘅，咁啊 馬體就作客利雲達， 係， 咁啊另外就皇馬咧 就會對主場對華倫啊， 對華倫， 係啊。啊，咁啊，所以呢邊都要睇埋啊，仲租係都係兩三場啫，係咪好似？ 係啊， 係 啊，一樣咯， 三場， 一樣咯，三場。 馬體點埋啦 ？OK, 咁啊， 小李俾咗未啊？ 係， 俾咗， 俾咗， 俾咗，堅哥， 俾咯。 車路士對落力戰，車路士 win， 侵卡。 你好登啦而家，你好登啦而家， 唔係啊，我支持佢啊嘛，我登啦， 冇所謂啦。 不如英超冠軍仲可以買車路士㗎，12倍㗎 ，OK 抵。 係 OK 㗎，其實 係啊， 都㗎，都得。 輸兩分啫嘛，唔係冇得冇得贏。 山崖喎呢 個，要曼城同利物浦各輸一場。 是啊、 車仔贏曬兩場， 屌咁我跑馬就 一得失球， 每個賽馬日都容易揾到隻十二倍啦， 係咪打和得 唔得？ 一定輸 兩分啊嘛， 我好易啫。 咁啊十二倍， 利物浦輸俾水晶宮啊，咁啊曼城輸俾 我冇坦白講，我不如買上馬十二倍好貴啊！ 佢揾隻十二倍嘅馬幾咁容易？ 好，咁我俾就俾今個禮拜好難。买英超我买二甲啦，卡丹尼亚对罗马我买罗马啦，因为我觉得临尾佢都应该会顺埋落去、嗯。另外就帕尔马对森多利亚，头先杰斯都有提啦，帕尔马都要为个欧霸，咁、嗯、所以森多利亚就今年都系我都谂玩完多噶啦，咁所以帕尔马我要森多利亚。仲有场西维尔啦，咁 fit。咁反而係因為維拉利爾呢，我覺得下半季係即係聽波叔有提過，下半季好似成隊波係走曬樣嘅，咁所以呢就要西華爾主場對維拉利爾。 我有少少呢場波難講啊，我覺得西華爾可能斷嘅呢場。 唔緊要啦，是但啦，冇所謂 啦。我同你講咗先啊， 冇所謂，冇所謂，真係冇所謂。 嗯， 咁啊，好啦，我唔俾咯。 又唔係妖，搞錯啊！ 啊，冇得心水喎、 啊，你就咁啦。嗱，你玩大啲啦，你啊，車仔慢 性。哦，咁冇啦，唔係，唔搞你嗰啲啊，話我抽水啊，費煩，搞啲冇乜嘢利害衝突嗰啲啦，德甲啊，玩呢個多蒙特，唉，幫下卡卡先，卡卡冇俾貼士就多蒙特贏我芬咸啦，布倫瑞克大啦，仲有呢、這個啊，再買開啲咩嘅咧？仲有啲啊？诶，加多场 我何芬咸吓住多蒙特啊嘛，唔好买大咯。 啊，买埋大啦，系啦，多蒙特赢大，跟住之后布伦瑞克开大啦。诶，对呢个奥格斯堡咁啊，系咁多啦，诶，咁多。 嗯，好啊。 咁啊，点啊？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差唔多。 好啦，咁啊，有咩波桑哭咧，就留翻星期二嘅好波桑啦。 星期二啦， 星期二先。 其实就系讲英超咧，个 title race 会好明朗噶啦。 好明朗。 多兩場， 係 啦，好多啦。 即係我牛頓嗰場同埋利物浦嗰場，咁星期二就可能我哋會有啲好消息咧嚇。 好啊， 嗱講一講先啊，星期二雖然係假期啊，咁但係照舊有好波桑啊，講完先。 OK， 好，咁啊，下禮拜再見， 拜拜 拜。Some things in life are bad, they can really make you mad. Other things just make you swear and curse. When you're chewing on life's gristle, don't grumble.Give a whistle, and this'll help things turn out for the best. And 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 Always look on the light side of life. If life seems jolly rotten, there's something you've forgottenAnd that's to laugh and smile and dance and sing. When you're feeling in the dumps, don't be silly chumps. Just purse your lips and whistle, that's the thing. And 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 Come on. 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 For life is quite absurdDeath's the final word. You must always face the curtain with a bow. Forget about your scene. Give the audience a grin. Enjoy it. It's your last chance and out. So 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death. Just before you draw your terminal breath.Life's a piece of shit when you look at it. Life's a laugh and death's a joke, it's true. You'll see it's all a show. Keep 'em laughing as you go. Just remember that the last laugh is on you. And 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 Always look on the right side of life. records available in the foyer. Always look on the right. Now I'm going to spot a limb as well, you know. Alright, it's a lot. Birdie, I said, they'll never make that money, mate.